孙春兰，女，汉族，1950年5月生，河北饶阳人。1969年11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1965到1969年，辽宁省鞍山工业技术学校机械专业学习。1969到1974年，辽宁省鞍山钟表厂工人，车间党支部委员，厂团委负责人，党委委员。1974到1975年，辽宁省鞍山市一青局党委常委、团委书记。1975到1977年，辽宁省鞍山市轻纺工业局党委常委、团委书记。1977到1979年，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党委常委。1979到1980年，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党委常委、政治处副主任，主持工作。1980到1985年，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副厂长。期间1981到1984年，辽宁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1985到1986年，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86年2月到1986年11月，主持党委工作。1986到1988年，辽宁省鞍山化纤毛纺织总厂党委书记。1988到1991年，辽宁省鞍山市妇联主任。1991到1993年，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1989到1991年，辽宁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本科班学习。1992到1993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3到1994年，辽宁省妇联主席、党组书记。1994到1995年，辽宁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95到1997年，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92到1995年，辽宁大学决策管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1997到1998年，辽宁省委副书记。1998到2001年，辽宁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2001到2001年，辽宁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大连市委书记。2001到2005年，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2000到2003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2005到200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09到2010年，福建省委书记。2010到2012年，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到201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到201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2014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第15届、16届中央候补委员，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希同志简历。李希，男，汉族，1956年10月生，甘肃两当人。1975年7月参加工作，198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75到1976年，甘肃省两当县云平公社知青。1976到1978年，甘肃省两当县文教局县委办公室干事。1978到1982年，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到1985年，甘肃省委宣传部秘书处干事。1985到1986年， 甘肃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1986到1987年，甘肃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级组织员。1987到1990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副处长。1990到1995年，甘肃省委组织部正处级组织员，省委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处长。1995到1996年，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委书记。1996到1999年，甘肃省兰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9到2001年，甘肃省兰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2001到2002年，甘肃省张掖地委书记。2002到2004年，甘肃省张掖市委书记。期间2004年3月到2004年7月，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4到2004年，甘肃省委秘书长。2004到2006年，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2006到2011年，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期间2007到2009年，兼任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到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1到2013年，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3到2014年，上海市委副书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一副院长。2014到2015年，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15到2017年，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17届、18届中央候补委员，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强同志简历：李强，男，汉族，1959年7月生，浙江瑞安人，1976年7月参加工作，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76到1977年，浙江省瑞安县马屿区机电排灌站职工。期间1977年4月到1977年10月，借调瑞安县路线教育工作队驻江西公社分队工作。1977到1978年，浙江省瑞安县工具三厂职工。1978到1982年，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机系农机化专业学习。1982到1983年，浙江省瑞安县新城区团委负责人。1983到1984年，共青团浙江省瑞安县委干部。1984到1984年，共青团浙江省瑞安县委书记。1984到1985年，浙江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干部。1985到1988年，浙江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副处长。期间1985到1987年，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社会学专业学习。1985年12月到1986年7月，借调民政部救灾司工作。1988到1990年，浙江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处长。1990到1991年，浙江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1991到1992年，浙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人事处处长。1992到1996年，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96到1998年，浙江省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1995到1997年，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工程专业学习。1998到1998年，浙江省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8到2000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2000到2002年，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2001到2002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2到2003年，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2003到2004年，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1到2004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2004到2005年，浙江省委秘书长。2005到2011年，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2003到2005年，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1到2012年，浙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政法委书记。2012到2012年，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2到2013年，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13到2016年，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2016到2017年，江苏省委书记。2017到2017年，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七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鸿忠同志简历。李鸿忠，男，汉族，1956年8月生，山东昌乐人，1975年8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1975到1978年，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谦公社前斗大队插队知青，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团总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到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1982到1984年，辽宁省沈阳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干部。1984到1985年，辽宁省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公文处理组副组长。1985到1985年，辽宁省委办公厅秘书。1985到1987年，电子工业部办公厅秘书。1986年7月，副处级。1987到1988年，电子工业部党组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1988到1995年，广东省惠州市副市长挂职。期间1990到1991年，兼惠州大亚湾工业区管委会党组书记。1991年10月，副局级。1993到1995年，兼惠州众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到2000年，广东省惠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期间1996到1997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0到2001年，广东省惠州市委书记。2001到2002年，广东省副省长。2002到2003年，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2003到2004年，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4到2005年，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5到2007年，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到2008年，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到2010年，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2010到2011年，湖北省委书记。2011到2016年，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6到2017年，天津市委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第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同志简历。杨洁篪，男，汉族，1950年5月生，上海市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68到1972年，上海市浦江电表厂工人。1972到1973年，外交部出国学习集训班学习。1973到1975年，英国伊林学院、巴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学习。1975到1983年，外交部翻译室科员。1983到1987年，驻美国使馆二秘、一秘参赞。1987到1990年，外交部翻译室参赞兼处长。1990到1993年，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兼处长、副司长。1993到1995年，驻美国使馆公使。1995到1998年，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期间1995年8月到1996年3月兼美大司司长。1996年9月到1996年1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8到2000年，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2000到2004年，驻美国大使。2004到2005年，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2005到2007年，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2001到2006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到2013年，外交部部长、党委副书记。2013到2017年，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至2014年2月，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16届中央候补委员，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小杜同志简历。杨小杜，男，汉族，1953年10月生，上海市人。1970年5月参加工作，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1970到1973年，安徽省太和县宋吉公社高庙大队知青。1973到1976年，上海中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业学习。1976到1984年，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医药公司股长、副经理、党支部书记。1984到1986年，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医院党委书记。1986到1992年，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行署副专员。期间1988到1989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2到1995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1995到1998年，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党组副书记。 1998到2001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财政厅党组书记。2001到2006年，上海市副市长。1998到2001年，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2006到2012年，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12到2014年，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期间，2013年11月到2014年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14到2016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16到2017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2017年1月。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第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8届中央纪委委员，2014年1月增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副书记。19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幼霞同志简历。张幼霞，男，汉族，1950年7月生，陕西渭南人。1968年12月入伍，196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军衔。1968到1971年，陆军第14军40师119团6连战士。1971到1977年，陆军第14军40师119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1977到1979年，陆军第14军40师119团3营8连连长。1979到1979年，陆军第14军40师118团司令部作训股股长。1979到1981年，陆军第14军40师118团参谋长。1981到1983年，陆军第14军40师118团副团长。1983到1984年，陆军第14军40师119团团长。1984到1987年，陆军第14军40师副师长。期间，1984年9月到1986年7月，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87到1990年，陆军第14集团军40师副师长。1990到1994年，陆军第14集团军40师师长。1994到2000年，陆军第13集团军副军长。期间，1996年3月到1997年1月，国防大学合同战役指挥班学习。2000到2005年，陆军第13集团军军长。2005到2007年，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7到2012年，沈阳军区司令员。2012到2013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2013到2015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2015到2017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17到2017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8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十九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陈希同志简历：陈希，男，汉族，1953年9月生，福建莆田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催化动力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研究员，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1970到1975年福州大学机械厂工人，1975到1979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79到1979年福州大学化工系教师，1979到1982年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催化动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到1984年清华大学校团委军体部部长、副书记，1984到1987年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校党委常委，1987到1990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校团委书记，1990到1990年清华大学教师、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短期培训班学习，1990到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1992到1993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教师、系党委副书记，1993到2000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体委主任，期间1997到1998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9年7月被评为研究员，2000到2002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到2008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08到2010年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0到2011年辽宁省委副书记，2011到2013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3到2017年中央组织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 陈全国同志简历：陈全国，男，汉族，1955年11月生，河南平舆人。1973年12月参加工作，197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1973到1977年陆军一军三师炮团服役。1977到1978年河南省驻马店汽车配件厂工人。1978到1981年郑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1到1983年河南省平舆县新电公社工作。1983到1985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办公室秘书、副县级。1985到1988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副秘书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8到1992年河南省遂平县委书记。1992到1994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委员、遂平县委书记。1994到1996年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6到1998年河南省漯河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5到1997年，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到2001年，河南省委常委组。